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58集。 任迪冲着夜色弹了弹烟，解释道， 就不像善茬，一般人都敬而远之，能对他主动下手的女生大多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了，像你这种我不好形容的类型被他吃得太死了。 你不好形容的类型，朱韵觉得无名的刀子一下一下地朝着自己捅过来。任迪八卦地问， 哎，这女的好看到什么程度？跟那个塑胶芭比柳丝丝比呢？ 朱韵回忆了一下说， 不是一个类型，但我觉得没有柳丝丝好看。 这样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朱韵心说，我要是知道就不打电话了。他天马行空地想起什么说， 哎，对了，我看到不久前的报纸报道，现在国家男女比例失衡，女生要比男生少很多，将来…… 扯淡！ 任迪毫不留情打断他， 这是国家人口普查给出的数据， 谁查都不好使。 任迪冷冷地说， 都是假象。朱韵，我告诉你一句真言，你听好了。 朱韵不自觉地坐直身体， 不管男女比例如何，这世上好男人永远比好女人稀少。 此话一出，朱韵瞬间觉得身体好像被一道闪电劈中，竟有种顿悟的快感。 所以碰到不错的就快点下手吧，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，最后剩下的都是你这种。 任迪将抽完的烟熄灭，又道， 还有别把男生想得太理想化了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男人的意志力有时候薄弱的超乎你的想象，尤其是在有选择的时候。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九言劝醒迷途事，一语道破梦中人。朱韵深呼吸。 任迪。 嗯？ 我去了。 任迪哑然失笑。 都这个点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朱韵回神，才想起现在深更半夜。任迪笑呵呵道， 等天亮的吧，有好消息告诉我。 任迪最后安慰他道， 坏消息也没事儿，冲你们俩这装傻的能力，绝对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尴尬。别有压力，李寻这混账也该有人治一治他了。 你这样一个巴掌一个甜枣，我压力更大了呀。朱韵思绪纷纷，脑中闪过什么念头就直接出口， 他以前说过喜欢笨女人。 嗨，他说的话多了，除了你们基地的正事，其他的十句里你听个一两句就行了。而且 任迪哼笑着说， 你觉得后半夜一个人偷摸出来打情感咨询热线是聪明人的做法吗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 好吧。又聊了几句，朱韵终于放任迪去睡觉。 那个， 挂断电话之前，他轻声说， 任迪，谢谢你。 没事儿。 朱韵最后问， 你觉得我们俩 绝配？ 朱韵在寂静的楼道里傻笑。挂断电话，朱韵轻松了不少，但没轻松多一会儿，肩上的重担又压了下来。他摸回房间，还是睡不着，把行李袋拖到洗手间翻看。之前一门心思扑在比赛上，他什么都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，此次出行他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带。为了方便，都是普普通通的衬衫裤子，也只穿了运动鞋。医到用时方恨少，朱韵回想了一下这几天的打扮，活生生的超市推销员。他坐在马桶上，内心有几分焦虑， 但更多的是激动，好像接手一个新项目一样。他给自己打气，就当是难度较大的挑战，像往常那样全力以赴去做，最后是死是活端看老天安排。这样下定决心后，待天色蒙蒙亮，朱韵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只揣了张银行卡就出门了。他打了辆车来到附近最大的商场，商场还没有开门，朱韵就在外面等，一边等一边思考。等到商场开门，他第一波进去，满楼寻找当初李寻送他的那条裙子的牌子，那是个著名品牌，朱韵轻而易举找到，只是店铺里的服饰早就换过，当初李寻送他的裙子还是偏厚的冬装，而此时已经全是薄薄的夏装了。朱韵只试过一次李寻送的裙子，然后就好好收起来了，不过他已经牢牢记住那种款式和感觉。他在店里跳来跳去，这家店价格不菲，朱韵一身学生打扮，衣着又朴实，店员没有太拿他当回事，开始的时候还在他身后跟着，后来就干脆靠在一边聊起天来。朱韵毫不在意，自己一条一条看。李寻这人风格实在骚得很，朴实素雅应该不是他的口味，冲当初母亲给他买的裙子和李寻自己送的那套来看，朱韵觉得他应该比较偏好那种做工华丽考究的公主裙。最后朱韵挑中一条无袖连衣裙，里面是黑色修身款，裙摆外是一层硬质的灰网纱，网纱连接腰身的地方掐成了花瓣口，精致漂亮，下方蓬起，里面的短款黑裙可以双长腿，若隐若现。朱韵并不是骨干消瘦的类型，自小良好的营养供应让她的身体滑如凝脂，风韵娉婷，她一直觉得这是自己的强项。买完裙子，朱韵去一层挑了双黑色细跟的高跟鞋，试鞋的时候她无意间看到镜中自己因熬夜导致的干枯皮肤，想了想又找了家美容店，来了一整套的面部护理，化妆外加盘发。朱韵一夜没睡，在商场连续血拼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又在美容院折腾了几个小时，到最后脑子顿得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了。他坐在椅子里喃喃地问给他化妆盘发的那名美容师， 你觉得好看吗？ 美容师是个年轻的女人，听了朱韵的问话停下手，冲镜子里有些木愣的客人温柔道， 您要是换身婚纱，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礼堂了。 下午朱韵回到学校，刚下出租车的时候她还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毕竟这一身打扮在夏日的校园中显得太不休闲了。好在是假期，校园里没什么人，朱韵偷偷摸摸做贼一样往宾馆走。她久不穿高跟鞋，尤其还是新鞋，脚很不适应，短短的路程走下来，脚跟已经磨掉半层皮。她在内心吐槽自己，你到底图啥呀？楼里安静的不太对劲，朱韵回到自己房间，路上半个人影都没看到，房间里也没人，学姐不知上哪儿去了。朱韵正觉得奇怪，结果坐在床上脱鞋脱一半，忽然想起今天好像是比赛颁奖的日子。她又在心里训斥自己，脑子里没装一点正事。时间已经将近两点，颁奖应该很快结束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组最后的处理结果怎么样。朱韵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紧张，她甚至都不关心比赛的结果，也不在乎最后是得的奖还是处分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不着边际的桃色计划。人就是这么活生生堕落的呀。手机没电自动关机，他拿到一旁充电，然后把空调调到最低，心想自己这副样子就不要去会场了，反正他们一会儿也回来了。这么一决定，他回到床上休息，屋里静悄悄， 窗外阳光明媚，真是一个温柔的好天气。朱韵望着屋外的景色，他连续几晚没有好好休息，现在大脑一片空白，竟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，睁眼的时候天都暗了。朱韵醒时犹不知身在何处，等他清醒之时顿觉大事不妙。几点了？朱韵连滚带爬地去看表，已经6:30了。他慌忙去床头柜上取手机，已经充满电。一开机先蹦出一条短信，学姐留的。 比赛结束了，我们去聚餐了，没联系到你，我们自己走了。恭喜你们一等奖。 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？这张纸条包含太多信息，朱韵看得眼睛都直了。结束了，聚餐了，他们拿到一等奖了，自己怎么会睡成死猪一样啊？朱韵抓狂的搔头，后意识到自己的发型是花大价钱做的，猛然住手。他紧接着注意到还有十几个未接电话，战战兢兢点进去，除了两个高建红的和一个学姐一个林老头的，剩下全是李寻，离死只差一口气。朱韵手压住胸口，平稳心跳，回拨不接，咽气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